北京时间11点整。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面对浩瀚的宇宙，探究蓝色星球的秘密；面对历史的演变，追寻文化传承的脉络；面对纷繁的世界，发现撬动真相的支点，带你找到更好的自己。北京故事广播，知识开讲。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知识开讲节目，我是刘莎。知识开讲节目的播出时间是在每周六周日中午的11点到12点。在节目当中啊，我们分享不同领域的丰富的知识。 每年的六月份，因为有六一这个孩子们的节日，所以在六月和孩子有关的话题都格外的引人关注。有人说有了孩子会随之而来各种琐碎，但也有人说呀，没有孩子会心碎。要个孩子这件事儿啊，以前大家都觉得这就是我们生活当中顺理成章的一部分。但是现在很多家庭发现想要怀孕并不容易，甚至有一些育龄的女性曾经这样说，即便是亲人，没有经历过备孕煎熬的人，你跟他说准备怀孕的艰难，他也是永远体会不到那种期待宝宝的滋味。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和大家聊一聊如何好孕，也要谈一谈造成不孕不育的一些情况以及如何解决的方法。 我们就邀请到了一位这方面的专家和大家来分享啊不孕不育的一些相关的知识。今天来做客的这位嘉宾朋友呢，他是来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长医院生殖中心的主任李源，李主任。你好，李主任。 刘莎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不孕不育这个事儿啊，现在已经成为了很多家庭的痛。李主任，这方面您是不是有特别多的感受啊？ 可不是嘛，我是从1994年开始从事生殖医学这个工作。其实生殖医学呢，主要就是接触的各种不孕不育的家庭。在从医这20多年里面，感受到了太多的这种家庭的不幸，以及成功之后的喜极而泣的那种感觉。这一生当中，就是当医生这20多年里面，感受了无数次。 李主任，作为医生啊，您有很多这方面的经验，还有呢很多家庭他们成功的喜悦的感受的分享。可是您知道吗？我作为普通人哈、我周围这些朋友因为不孕不育，都已经有点神经了。你看准备备孕的那些小夫妻们啊，比如说今天这先生抽了根烟啊，或者隔一天这女士可能出去跟朋友玩，还没说喝酒呢，喝口可乐，两口子打起来了，说啊你到底认真不认真啊，你怎么抽烟呀、又偷偷抽。这先生说你还说我呢，你是不是还喝可乐了。这种啊想要小宝宝的迫切心情大家都能够理解，但是啊这个什么事儿都和不孕不育连在一起的这样的一种感受啊，其实也不是特别好的。刚才说的小夫妻啊，再加上老人，你想有公公婆婆，然后这个丈母娘老丈人，这就四个人。所以我周围的很多朋友他们一谈起生小孩这个事儿啊，都有很多的难言之隐。我觉得这方面的情况您一定比我了解的更多。 是这样的，就是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很多难念的经都在于这个出生后代的问题上。 没错没错、所以话说回来了，咱们今天既然这个主题讲叫不孕不育啊，您看前面也说到了，有一些小夫妻或者是家里面老人，你看这小夫妻在一起一年了啊，两年了，甚至到三年了，说你们这个肯定这有问题啊，你们不孕不育。那到底什么是不孕不育呢？ 关于不孕不育的定义啊，咱们其实是基于广大人群的普查的这么一个结果而来的。那么这个普查结果显示是什么呢？假如这小夫妻两个人有正常的生育能力，半年之后能怀上孕的几率只有60%几啊，并不是说他俩能怀孕、哪月想要就能要上的，不是。半年之后有60%几能怀孕，那么一年以后呢，有80%到90%的人能怀孕。但是如果超过一年了还没怀上，这时候我们就说它是不孕症了。 刚才咱们说的是正常情况下，就是小夫妻啊，你们得适当的能团聚，别这个丈夫出差半年，老婆出差三个月，加在一起一年就凑仨月，那不算。就是说正常情况下一年之后，如果屡次的想要宝宝还失败了，那就可能要去考虑这方面的一个情况了， 对，要去做检查了，相应检查看看到底为什么这一年了怀不上。我们有时候说给学生们讲课啊，说不孕症诊断有四大要素，第一呢要有正常的性生活，第二要同居，就您刚才说那个总出差总不在一起那肯定不算，第三呢要没有避孕，你结婚三年了一直在避孕没孩子，这不叫不孕症，然后呢要满一年，所以这四条因素都满足的时候我们称之为不孕症。 我觉得李主任您刚才的这样的四条重点一说出来之后，可能很多小夫妻啊他们心里面的疙瘩就解除了。是为什么呢？本来说好了说咱先玩三年，等到第四年家长催得不得了了，说你们俩这是不是不孕不育，其实人前三年都在避孕呢，这不算。还有就是有一些朋友啊，虽然说是一直都在一起住，可是这个先生或者是这个老婆他们俩有一个经常各种各样的应酬啊，回来的很晚，然后再加上呢各种各样的事儿一拖，结果呢这就是朋友一般的夫妻生活， 对，没在一起这也不算。所以呢一定是真正的要孩子了要不上，然后满一年这叫不孕症。但是啊，因为咱们知道女性随着年龄的增长生育能力是逐渐下降的，到了一定年龄以后下降会非常快，所以这个一年呢仅限于38岁以下的。38岁以上假如半年没怀上就得抓紧去查了，咱不能再拖到一年了，拖到一年很可能就会丧失咱们良好的要孩子的机会。 哎，说到这个要小宝宝啊，第一不是您想要就立刻就有的，第二孕育小宝宝也需要给这个小宝宝一个特别好的环境，不论是爸爸还是妈妈啊，必须保证一个相对良好的这个精力和体力，然后在一个比较好的环境当中孕育出健康的宝宝。 是是是， 李主任，咱们刚才跟大家谈到了第一个概念啊，什么叫不孕不育？您呢刚才也特别谈到了不孕不育是有一些原因的。那么现在啊，随着科学知识的普及，很多朋友都已经了解到了不孕不育不仅仅光是女方的问题，这男方同样也有些原因。那接下来呢，咱们就是花开两朵各表一枝，分别的跟大家来介绍一下啊，这个女方和男方不孕不育的一些原因，之后我们当然还有破解的招要教给您呢。 对对，实际上咱们要想了解不孕不育的原因有哪些，我们先知道要想怀上孕必须具备哪些条件。 您刚才不说了四条了吗？还有一个38岁这个年龄啊，是一个界限。 那是不孕症的定义。 那 四条我现在就是总结四条四条四条都是四条但是不一样。刚才是说不孕症的定义要满足那四大要素。那么如果咱们想怀上孕，这夫妻俩要具备那四条条件才能怀上孕呢？精子、卵子、输卵管、子宫。 听起来好像女生占了绝大部分的原因， 女生占了三条， 对啊， 男生占了一条， 对啊， 但是呢男生占的这一条也很重要，如果精子不足或者是没有甚至是，那怀孕也无从谈起。所以说首先男方要做检查呀，他精子是不是合格的，合格的才能具备了男方能让女方怀孕的首先条件。原来老的时候啊，那些老人家都说怀不上孕是女方的事儿，实际上呢男方也要占一定的因素。那么现在男方的不孕症占到咱们不孕症的总的百分比也在逐年的上升。 也就是说我们现在有这样的一些统计，如果是不孕不育的啊这样的一个疾病出现了，那么男女双方都有责任的。咱们就是现在调查一下，发现以前男方的责任可能少一点，就精子的问题可能少一点，现在呢这个问题也是在逐渐的上升。 是，我打个比方啊，WHO 世界卫生组织它呢每隔多少年它要更新一下能够使女方怀孕的男性精液的正常标准。 对啊， 第四版跟第五版男方的正常值下降了接近一半， 也就是说对男性的这要求是越来越宽松了是吗？ 是，男方的精液质量在下降 所以条件宽松了 对，他这个生育能力啊全球来讲都存在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现在不孕症越来越多啊？全球性的一个问题，男性的不孕和女性的不孕的 这些发生的情况都在增加，所以不孕症的发生率就在逐年的上升。 哎，刚才说到了一共是有四条原因啊、男性占其中的一个很重要的就是精子的情况。那我们接下来来说一说女性。 女性来讲呢，就是卵子、输卵管、子宫。卵子呢，就是说卵巢首先要能正常的排卵，才具备了能够受孕的首先条件。然后呢，精子和卵子它要通过一个就像牛郎织女一样，要经过一个鹊桥来相会。这个鹊桥在女性身体里面就是输卵管。很多人输卵管出现了这样那样的问题之后呢，鹊桥不通了，精卵没法见面，也就没有受精的这个前提条件，也就无从去怀孕了。那么精卵在输卵管里受精以后，它早期会分裂发育成胚胎，这个胚胎最终要在子宫里着床。假如子宫不好，就像好的种子种不到好的土壤里面去，也没法生根发芽一样的。那么胚胎就像种子，子宫就像土壤。 李主任，您看您刚才呢把这个男方和女方的各自原因跟大家做了一下介绍。那么听起来呢，男方的这个精子的质量虽然近年来啊有所下降，但是呢其实他们出问题的环节就在那一个环节。而女性啊，您看从卵巢、输卵管，然后呢到这个子宫，这三大部件啊，其实部件越多意味着可能女性出现问题的情况会越多的。 是这样，所以总体来看呢，不孕原因里面女方因素占的要相对的多一些，男方呢相对的少一些。然后有一些是男女双方都有问题的啊，是这样的一种情况。 所以在这儿一定要给大家来提个醒啊，虽然我们前面说到了不孕不育呢，女方的这个因素呢是要多一些的，可是在检查的时候一定要双方一起去检查，因为特别有可能虽然女方的问题多，但是您这一家就出在男方情况上了。 而且有一些是双方都有问题，千万不要，我经常在门诊上看到这样的情况，女同志典型的月经失调，那说明可能排卵有问题啊。他就认为问题都在他身上，男方就不查。我有见过这样的例子，女方多囊卵巢综合征是最常见的一个月经失调排卵障碍的一个疾病啊，她是这样的一个病人，然后这样治那样治，治了两年了，男方没查过。后来呢在我这里来之后，因为她两年没怀了，到我们这儿来了来看，然后我就问了一句，我说男同志查了吗？没查。我说那你可不能说这个事儿，你有排卵障碍男方就一定没问题，我说必须来查，不查我不给你看。结果呢，男的来了一查，您猜怎么着？无精症。 哎呀，那这女方再怎么看也 白折腾两年嘛。 对呀、啊、对呀、啊。所以啊，即便是女方啊有比较明显的症状的话，这时候也特别要建议这男方去医院去查一查。而且我相信刚才李主任谈到的这一个患者的情况绝对不仅仅是一例，是因为有一个比较多的现象了才特别跟大家来提个醒。 是因为男女双方都有问题的占到20%到30%。 哎呀，如果咱们放在一个中国的人口的基数上来说的话，这20-30%的算出来最后的绝对值啊已经是非常高了。 是这样。所以呢一定要重视男方的检查，而且男方检查很简单，就是查一个精液常规，又没有创伤，耗时又不多，所以简单的先来查一下，排除一下男方因素。如果单纯就是女方因素，我们就针对女方到底哪里有问题就治疗哪里就好办了。 咱们这儿啊一定要提醒一下这个夫妻，我觉得要小宝宝是双方的事情。如果这男方您特别坚决的不配合啊，我觉得这时候女方就得想一想，他到底是不是真想要。如果这么重要的要小宝宝，有下一代的事情，李主任前面也说过了啊，这个检查也并不是很复杂，您都抽不出来空，您都不去检查一下，那您到底怎么想的？您想不想要？哎，李主任，我觉得我这么说话是不是有点挑事儿的嫌疑？您觉得呢？ 也不是这么说了，要孩子一定是夫妻双方的事情，共同去努力，尽快的达到目标。这是我们最终的。其实有时候我们医生来讲，我们做这一块的治疗，患者怀孕了，我们同样的高兴。所以大家的努力目标是一致的，共同来完成最后的这个任务。 难受，想哭，世界这么大，知识这么多，费尽洪荒之力也学不完呀。 快听北京故事广播的知识开讲呀，用声音讲述生动有趣又富含哲理的知识，用耳朵就能聆听这个世界。 FM95.4 AM603 北京故事广播知识开讲，与各个领域的专家相约，把这个世界讲个明白。 知识开讲，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了生殖专家李元主任，和大家来聊一聊不孕不育。前面呢时间当中我们已经了解到了什么是不孕不育，也说到了这个不孕不育的原因啊。不孕不育既有女方的原因，也有男方的原因。虽然总体上来看啊，男方的这个原因只有一条，而女方的原因有三条，但是在每一个家庭当中，双方夫妻双方如果想要小宝宝，一定都要去检查，那么才能够啊让您尽快的达到目标。那既然说到了女性朋友的原因有三条，我们接下来就请李主任来简单的分析一下啊，这三条原因我们怎么来去破解。当然想要破解还是先要知道这三条原因啊是怎么出现的，是不是呢？ 对，然后这三条原因呢，首先一个最常见的就是排卵障碍。排卵障碍的女性啊，多半会有月经的失调。 嗯， 所以呢，假如您的月经不是很规律，这时候想要小孩的时候，最好马上到医院去做一个激素六项的检查。 嗯， 这个检查呢，一般建议是在来月经见血的2到4天去做。 哦， 啊，然后根据这个检查结果呢，再结合一下超声的检查， 嗯， 我们大概就能判断出来您是因为什么造成的月经失调，从而也就造成了排卵障碍。那么月经失调治疗好了，那来月正常来月经了，同时排卵可能就纠正好了。 嗯， 但是有时候啊，我们是通过促排卵来调月经。 嗯， 啊，打个比方，最常见的排卵障碍的患者是多囊卵巢综合征的这样一种患者。 哎，而且这个病啊，现在好像是发病率越来越高。 对， 如果大家关注啊，这方面的这个微信也好，或者朋友圈也好，会发现，哎呀，很多女性朋友说我特别遗憾去医院检查，我怎么多囊卵巢呀？我这个要小宝宝的这个心愿还能不能达成？为什么？为什么现在这种情况的发病率越来越高呢？ 这倒不是说它的发病率越来越高，是我们医生的诊断手段越来越多。原来可能有一些他那个是多囊卵巢，但是诊断不明确。现在呢，这个诊断标准非常明确以后，医生也就会很容易的做出来是不是多囊卵巢的这么一个诊断。 哎，也就是说这个病还是这个病，发病率还是这个发病率，只不过现在的医学手段越来越高了，您以前得这病您压根儿都不知道，现在医生告诉您您有可能是这情况了。 还有一个原因就是现在人的生活条件好了，吃得好了，热量摄入高了以后啊，这人就容易体重比原来要高。多囊卵巢有一个特点，如果体重超标的话，它的症状表现呢会更明显。 哦，我们刚才说到了啊，这个排卵障碍有很多的情况会出现，我们再逐一的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啊，出现情况比较高的一些内容。 对，主要的一个呢就是多囊卵巢综合征了。 嗯， 它分很多种类型，一种是胖型的，一种是瘦型的。瘦型的表现就没有那么明显， 嗯， 胖的呢表现就会非常明显，月经也会非常紊乱。 嗯， 我曾经有一个病人就是多囊卵巢综合征的患者，很胖，所有的指标都是异常的。那我呢就通过检查以后给他调整内分泌，调整代谢，因为这些病人往往还存在胰岛素抵抗、维生素 D 缺乏的情况。 哦， 那通过这些代谢的调整加上内分泌的调整之后呢，这个病人体重降了80斤 啊， 然后所有的指标都正常了，月经也正常了。 我想知道之后他多久有了小宝宝怀上的呀？ 他那个人他当时是没有生育要求的。 哦， 他就是因为月经失调来找我们看。 哦， 因为我们这个专业生殖医学啊是跟妇科内分泌息息相关的。 嗯， 月经失调也归我们看。 嗯， 然后我就是举这个人的例子，就是说呢，为什么现在多囊卵巢诊断的比原来多？ 嗯， 一方面是诊断手段的加强，第二个方面就是人现在超标，体重超标的太多了。 没错没错，您看刚才您说的是这个胖的超标的啊，其实现在也有好多追求骨感美，这瘦好像也不太容易怀孕似的。 我也举一个这样的例子，这种例子经常见，也是这个人本来就不胖，小姑娘很追求这个标准的骨感身材，又去节食减肥，减了2斤，垂体性闭经，就是垂体不再分泌让她卵泡发育的那些激素了，然后就此闭经。 她这代价太大了。 对呀，然后我们及时把她的体重补回来了，营养也加上了，没，很难恢复了。 哦，就是一旦是闭经出现了以后，想要恢复成原本的正常的情况是很难的一件事。 对，有些人很难，有的人可以，有的人呢，就是说，经过一些人工周期啊，反复治疗三个月之后，哎，恢复正常月经了。但有的人恢复不了了。 所以这也是啊，很多的专家，不仅仅咱们今天谈到不孕不育啊，建议大家有一个良好的生活习惯，就是即便是其他的一些疾病啊，有一些疾病专家能给您治好了，那疾病是可逆的，能够治疗治愈的。但也有一些病啊，一旦得了以后，可能能够有一些比较好的效果，但是说完全恢复到以往的状态，那真的挺难的，或者有的是根本达不到的。 对，所以呢，话说回来，就是说排卵异常的病人大多数都是多囊卵巢综合症的患者，这些人除了妇科内分泌的异常，还有一些代谢的异常，要综合治疗，然后呢才能让他们有一个好的结局。但是好消息是呢，没有单纯因为多囊卵巢综合症怀不上孕的。假如经过这些综合的合理的治疗以后呢，我们所谓的这个治疗啊，如果它存在胰岛素抵抗，因为80%都会有胰岛素抵抗。如果有胰岛抵抗，我们要求禁糖、少油、多运动、降体重，然后呢吃一些胰岛素的增敏剂，多晒太阳，增加维生素 D。然后呢再加上一些妇科内分泌的调整的用药，比如说一些达英35之类的避孕药啊。然后呢把内分泌也调整过来以后，她的体重如果有很明显的下降，自己就能怀孕了。如果体重下降的不是很理想，我们再去给她进行促排卵治疗的时候，相对也会简单的多。 多囊卵巢也会导致女性月经的紊乱。有一些朋友呢去检查了，发现自己并不是这个多囊卵巢，但是也是月经紊乱，导致啊她怀孕也挺难的。这又是为什么呢？ 那些就相对少见一点了，比如说有的是高泌乳素血症，就是查激素六项的时候，其中有一个激素叫做泌乳素，是垂体分泌的，假如增高的话它也会抑制排卵。这个通过吃一些药物把泌乳素降下来，它就很容易能怀孕，这种不难。还有一些呢是卵巢的过早的衰退，这个相对来说就困难一些，因为卵巢里面没有卵了，相当于鱼池子里面没有鱼苗了。我们想让它再长出鱼来就很困难。这种呢就是另外的一种情况，但是很少见。那种叫做卵巢早衰。 说到了不孕不育啊，女方呢主要有三方面的内容，一个呢是排卵障碍，另外呢是输卵管的问题，还有子宫的问题。刚才呢我们把排卵障碍的一些基本的情况跟大家梳理了一下，接下来就到了这个输卵管了。刚才我记得印象特别深刻，李主任说的好，那是鹊桥，牛郎织女没有鹊桥你怎么相会啊？那鹊桥其实听起来很简单，会出现什么问题呢？为什么也是不孕不育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之一呢？ 因为女性的盆腔，就是咱们那个下腹部吧，俗称的盆腔那个地方，它是丰富的血管和淋巴管存在的地方。一点点炎症就会影响到整个盆腔的结构，然后输卵管就在这个盆腔里面，炎症就会影响到了输卵管的通畅程度。 很多女性其实去体检的时候，比如说有什么盆腔炎呀，或者盆腔积液这样的症状的人还真不少呢。而这当中啊，确实还有一些在备孕期的年轻女性呢，是不是一旦出现这个盆腔积液啊，或者是盆腔炎呀，要想怀孕也是一个难题呢？李主任， 是这样的，如果盆腔炎存在的话，它影响了输卵管的通畅程度。那个卵巢排了卵以后，要靠输卵管把这个卵抓住了以后呢，往子宫的方向运送。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遇到了精子受精，形成早期胚胎，再继续送到宫腔才有可能怀孕。假如输卵管的功能受到了限制，比如阻塞或者周围粘连功能的丧失，都会影响到这个怀孕的发生。刚才您说了一个体检的时候这个盆腔积液的问题。 对啊， 我要纠正一下这个事儿啊，假如他是在排卵期做的这个 B 超，卵泡排了之后盆腔里有积液是正常的。这个时候的盆腔积液不能作为盆腔炎的诊断标准。还有一个时期呢，就是月经期的前后，因为马上要来月经的时候，有些女性盆腔的静脉会充血，然后也会引起来一些少量的盆腔积液。来月经的期间呢，经血也有倒流，就是子宫出血了，然后它顺着输卵管有可能少量的流到盆腔里去，这个时候看到少量的盆腔积液是正常的，当然大量的也是异常的。那么除了这两个时期以外的盆腔积液，有可能是盆腔炎的一些表现。 听众朋友大家好，正在播出的节目是北京故事广播的知识开讲，我是刘莎。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了北京朝阳医院生殖中心的主任李源，和大家来聊一聊啊，如何好孕。这个孕说的是怀孕的那个孕，我们要谈一谈不孕不育啊这样的一种情况的产生原因以及如何破解。欢迎听众朋友在音乐和广告过后继续收听。 渲染是旅途，韵味别私藏。而你嫣然的一笑，如含苞待放。你的美一缕飘散，去到我去不了的地方。 想备点年货， 那我给您介绍介绍， 四干四鲜四蜜饯四冷荤三个甜碗四点心，四干黑瓜子白瓜子核桃蘸子糖杏仁，四蜜饯青梅焗饼圆肉瓜条，四冷荤全羊肝溜气腿白斩鸡炸排骨，四点心芙蓉糕喇嘛糕油炸盒子炸元宵。 厉害了我的哥。 北京故事广播 FM 九十五点四 AM 六零三，你的故事天地。世界瞬息万变，永远都有更多的未知等待着你。 同流沙一起，与来自各个领域的专家相约，分享知识，传递快乐。让我们相约在北京故事广播，知识开讲。面对浩瀚的宇宙，探究蓝色星球的秘密；面对历史的演变，追寻文化传承的脉络；面对纷繁的世界，发现撬动真相的支点，带你找到更好的自己。北京故事广播，知识开讲。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知识开讲节目，我是刘莎。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要和大家分享一个话题啊，这个话题是什么呢？是好运，运是怀孕的那个孕。当前呀，不少的家庭啊，发现原本以为要个孩子啊是家庭成立之后顺理成章的事情，但是没有想到在怀孕啊，或者说准备怀孕的过程当中却备受煎熬。而不孕不育啊这四个字也成了很多家庭心头的痛。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邀请到了北京朝阳医院生殖中心的主任李源医生，和大家聊一聊这方面的话题。我们一方面呢要谈到不孕不育的一些原因，也要重点跟大家说一说如何去破解。前面的节目当中，李主任不仅和大家分享了很多关于不孕不育的知识，也特别给所有的想要怀孕的女性提了个醒。 很多朋友啊经常去做体检，而且这个体检的数据呢也经常作为他们啊去衡量自己身体是否健康啊，或者是是否有问题的一个标准。在这儿呢，如果咱们谈到这个备孕的这个情况啊，谈到不孕不育，如果您要是出现了像这个积液的情况，一定要找正规的妇产科或者是生殖中心，像李源主任这样的专家去询问一下积液啊是不是会影响到受孕的这个问题。 是这样的，我们实际上看有没有这说输卵管的问题，我们是不靠这些诊断的，我们靠的是输卵管的一些检查，比如说造影X 光下面的一个输卵管的造影，或者是超声下的输卵管造影。 嗯， 以前想怀孕了说拍个 X 光吧都很拒绝，现在的新的技术就是超声下去做一个输卵管的造影，这样不吃线不吃 X 光，然后对小孩对备孕也都没有影响 啊，也还是比较方便的。 对对对，做一个这样的造影来看输卵管到底是通畅程度怎么样的， 哎， 来排除。 刚才说到了啊，想要受孕女方经常会出现的问题呢，一个呢是排卵障碍，另外一个是输卵管，还有一个呀就是子宫。关于子宫的情况又是怎么样的呢，李主任？ 子宫来讲呢，我们主要的是先靠超声诊断，因为超声很容易嘛。如果在排卵期的时候，子宫内膜最好是能在厚度啊，单纯先讲厚度，8到12毫米是最好的。假如说超过12毫米，或者说不够8毫米的时候，受孕率会降低。 哦， 不是绝对不怀孕啊，但是受孕率会降低。还有一个呢，评判标准是它的形态。我们呢把它分为就是说像嘴巴嘴唇一样的这种叫做三线征，这种子宫内膜是特别容易怀孕的。但是假如里面有一些强回声啊，不均质回声啊，假如 B 超报告您看到了上面写着不均质回声或者局部强回声，这时候提示可能子宫内膜有问题，会影响到受孕。 刚才啊咱们说到了这个子宫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异常的情况，如果是想要知道或者说我们想要检查一下身体备孕之前去检查的话，有哪些方式能够去进行检查呢，李主任？ B 超下面假如说发现了刚才说的那些异常情况的时候，其实确诊是要靠宫腔镜的。宫腔镜其实也很简单，就是插一个细细的镜子，通过宫颈进到宫腔里面，肉眼去看一下宫腔的结构有没有异常，然后来判断宫腔是不是适合怀孕。但一般不会上来就做宫腔镜，一般先用 B 超，看到了有异常的时候再用宫腔镜去确诊。 知识开讲节目，欢迎听众朋友的继续收听。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了北京长医院生殖中心的主任李源医生呀，和大家来聊一聊不孕不育。在前面的时间当中呢，李主任是跟大家说到了不孕不育的一些主要原因，这原因当中啊，既有男方的也有女方的。我们前面既然知道了原因了，其实最重要是告诉大家怎么破解啊，有没有什么招去处理。李主任，咱们是从男方开始先说起呢，还是从女方开始先说起呢？ 男方开始吧，因为男方因素比较简单，就只有一个嘛。 男方这个因素虽然比较简单啊，但是世界卫生组织给出了一个趋势，就是近年来男方精子的质量，不论是在我们国家还是在国际啊，都是越来越差。那全球都这样，那还有解决方法吗？我觉得男方这虽然只有一个，好像是貌似不能解决了。 确实是这样，因为男方如果真的不太好的话呢，我们当然首先先从生活方式上要求他。比如说要尽量的不吸烟，他如果原来吸烟挺多的，你让他马上戒烟可能很困难。尽量少吸烟，尽量不喝酒，然后规律生活，少吃肉，多吃蔬菜水果。然后呢，适量运动，避免高温，泡澡啊，泡温泉这些其实都不好，对于生精来讲。但是他假如真的就是精液生成障碍的话，通过这些生活方式的改变，并不能够很好的有治疗的效果。所以我们一般来讲，男方因素他差到什么程度，我们就用什么样的辅助生殖技术来给他解决。比如说。正常的我们就不说它了啊，轻度的那种，中度的那种，我们可以通过人工受精的方式来解决。假如很严重的那种，可以通过试管婴儿的方式来解决。因为很难把一个很差的精液通过什么样的中医也好西医也好治疗方法能把它提到很好，很难的。 所以我们就用先进的这种医学技术，比如说一些精液的提取啊或者分离的方式，能够保证有健康的精子进入到卵子，得到一个比较合适的受精卵。 对，就是这样的。所以说就不再去给他纠结于怎么能把一个不好的精子治到一个非常好的精子去了。让他吃大量的药，本身效果可能还不好，还耽误了咱们治疗的进程。因为他即使是重度的少弱精子症，哪怕是无精子症，对他的身体健康是没有影响的。所以呢就不去治疗他了。是什么样的精子，我们就来针对这个精子进行治疗就 OK 了。 在这个方面啊，还是要权衡利弊的，并不是说您就非得要把您的那个精子啊调到适当的一个怀孕的程度。可能第一，如果您要有效的话还好；第二，特别可能是您没有效果，另外呢还伤害了您的身体的其他的一些部位，我觉得得不偿失了。 是这样的。 总的来说，我怎么感觉在不孕不育的这方面，好像男性的治疗是非常宽松的，是不是？ 男性来讲，我们要求不是太高。因为这么多的辅助生殖技术的应用啊，对男性的精子来讲就没有那么多的要求了。当然我们现在还有一个新的指标是功能的检查。就是精子你数量少点活动力差点都没关系，但是你功能得是好的。要想达到这个好的功能，假如查出来这个指标我们叫做精子 DNA 碎片，假如这个碎片率太高的时候，我们还是要求他有一些健康的生活方式，另外呢要吃上一些强的抗氧化剂来进行治疗，把这个指标降下来，我们再去做下一步的治疗。 说过了这个男性的这样的一些调整之后啊，那接着来说女性了。女性应该是比男性要复杂的多，但是不是也能相对的宽松一点的环境带给女性朋友呢？李主任， 这个还真是有点严格要求一下。因为什么呢？比如男方精子略差，女方卵子好一些的话呢，它对男方的这些不好的精子它有一定的修复作用。因为女方的卵细胞它是提供早期胚胎发育的所有的能量的。因为胚胎在没有进行母体的着床之前，它的发育的这些能力来源都是卵细胞。 跟大家说一个小小的数字啊，在我们的身体当中啊，人体的身体当中啊，最大的细胞就是女性的卵子，而最小的细胞就是男性的精子。所以呢，咱们不能说男方和女方啊，在生小孩这个按照这个体积的比例啊，来说谁的功劳大谁的功劳小，但是单从这个两个不同的细胞精子和卵细胞的体积来对比一下，大家就知道卵子的质量好有多么重要了。 是这样的，所以我们对女方的要求是很高的。 嗯， 在进行下一步的治疗之前，我们希望能够通过一些自己生活方式的改变和医学的一些医疗手段的合并，然后呢，来把女方的卵的质量提高到她能提高到的最好的程度。 嗯， 然后再进行下一步的不孕症的治疗。 哎，这是我们刚才说到了，这是卵子。我们要提高，这是做好了第一步的工作。那接下来的工作其实还是要分几步来逐一的啊，破解的。李主任，咱们就走下一步。 好，你比如说排卵障碍，那我们首先要找到排卵障碍的原因是什么，是哪个激素出现了异常，然后用药呢把这个激素调整到正常以后，假如他能恢复正常排卵了，我们就监测一下，指导一下同房的日期就可以了。假如他恢复不了正常的排卵，我们就可以用一些口服的促排卵药或者一些注射的促排卵药来帮助他卵泡的发育。 这时候问题就来了，李主任您看啊，平常我们大家得病吃药大家都非常容易能够接受啊，你这是要治好病吗？但是一说到这个孕育小宝宝啊，一谈到这吃药，大家第一个反应就是说，我现在吃的这药会不会影响啊，比如说过一段时间即将要出生的或者即将要孕育的小宝宝的身体健康。刚才您一说到吃药，我想很多的朋友其实这个问题就来了，所以在这儿我也替大家来问一问您，现在咱们吃的这些药物会不会将来影响到以后的孩子的生长发育呢？ 在我们生殖专业的医生给予的这些药物的情况下是不影响的，反而有帮助。就是说通过这些药物的帮助，出生的孩子应该比您自己就是得到的那个孩子的质量至少不差。 哦，也就是说在医生的指导下啊，孕育的这个宝宝比您自然孕育的质量，刚才我觉得这个词应该调整一下，我觉得应该是高，因为刚才李主任您用了一个质量不差，所以大家就自行 我得谦虚一下。 自行体会一下吧，所以也不需要大家有这方面的担心。 对，但是一定是在生殖医生的指导下用的药。 嗯， 因为我们这些药呢，都是为了提高它的卵子的质量，或者说纠正它的一些异常来用的药物。反过来讲，如果您存在这些异常，没有去用药物治疗，这个小孩的质量肯定会要差一些的。 嗯， 甚至是现在很多病人都会存在一个叫胚胎停止发育的历史。 对， 或者是生化妊娠的历史。为什么会这样？就是因为您原来的环境原来的激素不适合小孩的正常发育。 嗯， 我们经过干预以后呢，它反而提供了一个更好的环境让这个小孩去着床生长。 我刚才又想起来在节目一开始啊，李主任您说那个例子啊，我们说到了小朋友在子宫当中孕育和成长啊，有两个因素，一个呢就是你种子得好，你得能发芽，你能长，另外那土地啊也得能适合这种子生长啊。如果您的激素的环境不太好的话，就像这个土地出了问题，所以怎么能够想让不太好的土地能够结出特别好的果实来呢？ 对，是这样的，所以呢这些药物不要拒绝啊，专业医生指导下的都是考虑到了这些安全性的问题的。 嗯， 啊， 刚才我们说到了第二步啊，就是让我们这个土壤啊能够得到调整。关于土壤调整这方面，还有没有什么需要大家注意的内容呢？ 嗯，这里面呢有一些就是跟肥胖相关的。 嗯， 有些病人呢特别胖，然后那个子宫内膜就永远调整不好。我们医生呢就跟他讲，你一定要运动啊，每天最好能出半个小时的汗，不用大汗淋漓，就稍微出点汗就管用，就是不动，这是特别头疼的一件事情。然后呢子宫内膜啊，咱们讲有一些病人他怀不上孕是因为中医讲叫宫寒，我们来讲呢就是 B 超下面看到子宫内膜下血流很差，有的人几乎就是零。你想这种内膜怎么可能接受胚胎着床？ 也就是说这个胚胎人家为什么不着床啊，人家要着床您这土底下什么营养都没有，人家着了床以后面临着也是死亡，所以身体很奇妙，它会自行选择的。 对，然后我们就说你一定要运动啊，另外再配合一些医学的上面的干预措施，比如吃药，比如说中医的一些艾灸针灸这些治疗等等的，他什么都去做就是不运动。我说你除了被动的治疗以外，主动的也一定要去做，主动的就是你要自己要去运动， 有些病人最后终于能听话了，然后去运动了，体重也下来了，也很快就能怀孕了。 哎，我想问一下啊，是不是刚才您谈到这一点的时候，虽然也有一些患者朋友啊，他们遵医嘱，但是遵医嘱的比例应该不太高，所以让您觉得这事儿还是挺难说服大家的，是不是？ 没错，就是为什么现在就是做了大量的科普宣传，包括在咱们电台做这些节目，其实就是想让老百姓们啊明白里面这些道理，然后呢积极的配合治疗，然后咱们才能尽快的达到共同的目的嘛。 哎，说到不孕不育啊，这是一种病，要治病啊，真的不能说光医生使劲儿。您这患者如果不配合的话，医生我觉得使劲儿啊，咱不能说白使劲儿，但是那个效果也太差了，所以还是双方共同去努力。 对，就有些门诊上的老病人，一次两次就是胚胎移植不进去，我一看他的东西就是各项指标没有变化，我就会问他，你是不是还是没动？我没动，我不想动。 一定以后再问患者这个话之前加上一句，就是你想不想要小宝宝？你如果要是想要小宝宝的话，你这不想动的毛病一定要克服一下。 可不是嘛，就是要这样。有时候没办法，我把老公也叫来，我说你回家监督他，一定要按照我的要求去做呀。 哎，如果双方共同去监督的话，我觉得效果挺好的。您这真是一个好方法，值得在医患界来推广。 行，我看行，以后就这么办了。 师傅，您的知识渊博，博古通今，众私塾学堂之中，想必已经无人能及了呀。 哪儿啊，三人行必有我师焉，你还没听过知识开讲吧？令为师受益匪浅呐。 哦，世上竟然有比我们学堂还厉害的，我要去听听。 北京故事广播知识开讲，电波中的知识学堂。 正在播出的节目是北京故事广播的知识开讲，这一次我们听著名的生殖专家李源主任谈不孕不育。 刚才跟大家说到了，想要小宝宝会出现一些问题，那这些问题呢，我们要一步一步的去破解。刚才说到第一步呢，就是要保证有一个比较高质量的卵子，那接下来就说到了，卵子呢需要在土壤孕育，那么整个的环境啊，包括激素的环境啊等等的环境呢，要调整的相对的好一些。那接下来该到第三步了，是不是李主任？ 对，就是输卵管的问题了。 嗯， 输卵管的问题啊是这样，我们通过造影的检查之后呢，会发现有些患者属于叫做通而不畅，我们实际上就是说输卵管周围有粘连的情况，这些病人并不是完全怀不上的，我们这时候就要根据他的病史长短，还一个就是通过询问看看他有没有其他的一些问题，我举个例子说，这个人他呢每个月都按时来月经，自己有时候呢也在家里测一个排卵试纸条，也有排卵，男方精液也不差，已经一年半两年没怀孕了，输卵管显示一个通而不畅，这时候我们的治疗就会积极一点。什么意思呢？四条精子、卵子、输卵管、子宫，精子卵子已经没有问题了，证明，然后子宫呢经过 B 超也没有什么大的问题，那么是不是强烈怀疑输卵管有问题？ 那肯定啊。 对，然后病史又已经一年半两年了， 对，别的地儿没问题，那肯定问题就在这输卵管了。 假如这时候他说输卵管是个通而不畅，我们就建议他要积极治疗了。您要么呢，输卵管的通而不畅就是盆腔粘连的这些情况啊，相当于是我们的一些炎症好了之后留下的一些疤痕组织，它并不是药物能够去除的，因此呢这时候治疗中医也好，西医也好，药物都是无效的。你就需要做要么手术治疗，然后呢，用腹腔镜的方法进去，看到粘连的地方，给它分离开、疏通开。术后呢，再观察，因为手术只要动过刀剪的地方，很有可能再形成新的疤痕粘连。然后就看术后恢复的怎么样了。 哎，也就是说，在输卵管的疏通的治疗的目前的啊技术水平下，这种物理的疏通开的方法是最有效的，但是也必须要看一看啊，原本就是疤痕的粘连，你疏通完了以后如果又发现疤痕的粘连的话就失败了。那这样的成功的比例大吗？还是说失败的比例特别大？我特别想替那些朋友们问一问这个情况。 这种失败的比例还是比较大的， 因为它毕竟随后还要形成一些疤痕粘连嘛。原来假如它就是那种比较容易形成疤痕粘连的，才会存在原来的这些疾病。 嗯， 所以术后呢恢复的几率并不是很大。所以我们呢只把这种手术针对于年轻的35岁以下的、月经规律的、自己能排卵、男方精液又不太差的这种病人，也就是说做完手术回家他能自己怀孕的这种，然后回家试孕半年，六次机会之后如果还怀不上，就说明手术多半是失败了，那么回来就做试管婴儿治疗了。 您刚才说到了啊，回来就要做试管婴儿治疗了，那有没有可能就是这个输卵管的这种物理的这样的一个手术治疗，疏通的手术治疗再做第二次或者第三次呢？为什么您刚才没有说到再次做这样的一个手术治疗呢？ 再做手术只会越来越差，因为手术的创伤肯定是持续存在的。那第一次治疗已经无效了，再做的话只会无效，不会说是能够通过第二次第三次手术能够给他更好的解决。所以呢有一些病人假如不符合刚才的条件，第一年龄大，第二本来月经就不好，排卵就障碍，做完了手术了他自己还怀不上孕，我们再去给他促排卵，是不是就要花费更多的经济代价和时间代价？所以呢假如他年轻的花得起这个时间的，然后呢做完手术回家能够再试孕半年的这种，我们就让他可以你尝试一下做做这个手术。但是如果做完手术还需要经过促排卵的治疗，或者说经过一些人工受精的治疗，或者说男的精子本来就很差，根本自己就怀不上，需要做试管婴儿的这种，我们就不建议做手术了，就直接来做试管婴儿。那年龄大的本来比如已经38了，做完手术再休息一段时间再去试孕半年再来怀孕，可能就39-40了。那38以后的生育能力、卵巢功能每年下降的太快了，那就会丧失他良好的用试管婴儿来帮他怀孕的机会。所以像这种我们也不建议再做手术。 李元主任在前面时间当中啊，跟大家逐一的梳理了不孕不育男方的原因，还有女方的原因，还有我们怎么去破解。其实说了这么多啊，我觉得大家最好是别去找李医生，别不孕不育，对不对？ 对，是的，是的。 找您呢，第一，现在医院里人特别多，而且不孕不育的患者也是在一个逐年上升的趋势。第二呢，就是虽然医生是特别好的医生，但是这个病他不见得能治好，所以我们最重要的一个关键点，我觉得大家最好不得。所以在这儿李主任教教大家怎么预防吧，我们最好别去找您。 实际上刚才咱们做节目的时候啊，就没有说一下这个输卵管的为什么会不好。因为先天的输卵管很少有不好的，都是后天因素造成的。哪些因素呢？就是人工流产啊一些那个经期的不卫生的习惯，比如说游泳，坐浴泡浴等等这些情况。这些呢如果有所避免的话，对于输卵管因素造成的不怀孕还是有所预防的作用的。 哎，我们刚才说到这是女性的一些情况啊，那么刚才也说到了男性，现在呢全球都是一个精子质量下降的一个趋势，那什么原因导致的呀？怎么全球的男性都是有这样的一个通病出现了呢？ 一方面是不可避免的，就是这些很方便的这些东西来给我们提供方便的同时，对人体造成了一些危害。举个最简单的例子，一次性的纸杯你倒上水了它为什么会不漏水啊？是因为里面涂了一层防水涂层，那里面含有一种苯的化合物。国外有专家拿着这种化合物不同浓度去喂小白鼠，浓度越高不孕率的发生率越高，到了一定浓度之后就绝育了。 所以衣食住行我们大家都得注意。 对，你像这些一次性的用品啊，尽量少用。另外呢，你像比如穿的衣服，假如说是那种不太好的布料做成的，里面含有一些有毒的物质，经过人皮肤吸收以后，也会对人造成一些伤害。然后一些快餐食品里面，假如含有一些对人的生育有影响的一些这样那样的一些化合物，就是那些化工原料了。都会可能引起来不孕的发生。 哎，谈到不孕不育啊，其实很多朋友都有好多的问题，比如说那些长期坐办公室的朋友就说了，说哎，我经常坐办公室，然后这个会不会不孕不育呢？还有的朋友前面我也说到了，说你这个 啊，怎么想要备孕？你喝这一大桶可乐，你喝一小小听的还不行，还喝一大桶。还有的朋友说，哎呦，我备孕都三个月了，可是我昨天他抽了一盒烟，那我到底还能不能再怀孕了？就这样的问题特别多。而我们一集节目的内容时间啊是有限的，在这也跟大家来说一说啊，李源主任呀和他的同事啊，他们有一个公众号，名字呢就叫做生殖专家李源。大家输入这样的一个公众号之后呢，您可以看到有很多的科普的文章，而且呢这样的一个公众号大家可以把您的一些想法告诉给他们，还会有一些后续的这样的详细的资料带给大家。李主任是不是这样呢？ 嗯，可以的。然后后台上我们如果有很多同样的问题有提问的话，我们就会针对这些问题专门的撰写一些这方面科普文章，然后就在公众号里发布，大家呢通过这些文章就可以了解到一些在医院里当面问医生的时候问不出来的，或者说得不到很好的解释的一些问题，都会得到比较满意的答案。 哎，其实大家去想一想吧，我们到医院去看病啊，医生一天可能要面对着上百个患者，每个患者都很着急，所以分配给每个患者的时间并不是那么充裕了。如果您有些什么详细的问题，您可以通过这个公众号，然后呢去把您的问题提出来。如果这个问题啊是具有普遍意义的，李主任和他的同事呢会给大家非常详细的这个解答。我特别去看了看这个文章，真的挺长的，方方面面都想的特别多了。李主任，我们的节目已经进入到尾声了啊，在今天节目的最后，还有什么内容想要跟听众朋友来分享的呢？ 这个病啊，重在预防。大家呢能够有一个科学的生活方式，然后保持自己良好的卵巢功能或者是精子的功能，将来咱们就不会有那么多的不孕不育的发生，大家也不会将来为了要个孩子头疼成那样。 我真是费老劲了。 对，如果一旦真的得了不孕症之后呢，好好的听医生的话，遵守医嘱，然后配合治疗，最终呢咱们共同努力获得理想的目标。 感谢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生殖中心的主任李源医生的详细介绍，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跟我们大家分享了不孕不育的相关的知识，也说到了如何去解决，还教大家一些预防的方法。在这儿也要预祝所有那些期待新生命来临的家庭好运连连。好了，下面还要预告一下明天的节目安排。明天呢，我们继续带来匠意营造中国传统建筑的内容，主要介绍东汉以前华夏聚落中心元素的变迁。我是刘莎，这一次的知识开讲到这里就已经结束了。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也请您继续关注北京故事广播接下来的即时传奇节目。再会。 记录时代变迁，展现社会风貌。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纪实传奇。人来人往，汇成流动的历史，刨根问底，探究隐秘的学问，不一样的视角，不寻常的厚度。每天中午12:30到1:00，读史有学问，为您拾起零落的星辉，点亮历史的天空。 如果说人生是一条路，书籍就是一盏明灯，让我们看得更远更清晰。 以书会友，以书怡情，让我们敞开心扉，让书来滋润心灵，与书同行，领略不一样的人生风景。 今天你读书了吗？ 坐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兴业汇四方。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绿云，新时代赋予大兴区新的使命和新的机遇。 我是大兴区区长王友国，我们真诚地邀请各位朋友走进大兴，祝福大家万事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 我是演员李光洁，为您朗读杨庆祥的《春夜独饮不醉》。明月离得远，明天更在明月外。当我一口饮下萧条的春夜，有多少人独自走过，多少花独自开放。